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6，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继续在以下时间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则科学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是和水稻有关系啊，讲一讲呢有一种叫做早金稻的新品种，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先和大家来听这则新闻，一会儿呢再跟各位接着聊。 一种早金稻新品种近日在江西省上高县通过测产验收，这意味着我国双季早金稻实现了突破，南方地区可以在7月下旬收割金稻，人们今后有望提前一个季度吃上新精米。此前我国双季早稻品种均为鲜稻，早鲜稻一般在3月中下旬播种，7月中下旬收割。早鲜稻品种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品种，大部分用作储备粮或工业用粮。同早鲜稻相比，生长在高纬度地区的金稻品种具有抗逆性强、株型优、米质优、食味佳等优点，但一般要到10月才能收割。我国育种人员尝试了几十年，一直未能培育出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的早金稻新品种。此次通过测产验收的早金稻新品种填补了这一空白。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李佳阳介绍，其团队以优异稻米品质基因为主线，结合高产及理想株型基因等，运用分子精准设计育种理念和技术，选择最佳亲本，通过杂交选择，最终培育成具有优质、高产、抗寒和抗穗发芽等特性的双季早金稻新品种。 咱们国家呢，在水稻的育种啊，包括在相关的一些种植过程中呢，所积累的经验，绝对呢是全世界领先的。那么在过去的很多年呢，我们也在水稻育种方面是有很多的技术的进步，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杂交的这个选择呢，包括整个模式方式的提出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已故的袁隆平院士所提出的。可以说呢，为了让中国人吃上更多甚至更安全的稻米，是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呢默默无闻付出了很多。当我们来面对自己面前的每一碗白米饭的时候，其实要在心中默默地感谢他们。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放在国际空间站。最近呢，国际空间站啊，应该算说是各种麻烦接连不断。曾经我们说过，国际空间站呢出现了漏气，但是呢，在上面的宇航员呢经过修复和排查以后呢，解决了这个问题。最近呢，发现说，哎，好像这个漏气点依然在存在，而且这个漏气的状况已经对于空间站内的宇航员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航天局航天安全咨询小组专家日前表示，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星尘号服务舱又确认几个新的潜在漏气点，其中一些已被工作人员修复。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航天专家使用了各种办法寻找国际空间站上的漏气点，俄星尘号服务舱已有三个潜在漏气点被工作人员修复或堵住。目前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已对空间站内宇航员的安全构成威胁。2019年9月，国际空间站被发现漏气问题，空间站机组成员在俄星尘号服务舱过渡舱段内壁确认并封堵住两条裂缝，但仍未能彻底消除漏气现象。据专家推测，漏气可能与微陨石或太空垃圾碎片撞击国际空间站外壁有关。国际空间站最初设计的服役期限是到2015年，之后经两次延长，分别至2020年和2024年。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金此前表示，空间站某些陈旧的设施或该退役，漏气现象敲响了警钟，是时候思考新设计方案了。 包括啊，国际空间站在内其他的航天器啊，都是有设计寿命的。应该说呢，国际空间站已经很坚挺了啊。原本是到2015年，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2021年，据说呢要延寿到2024年。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相关的问题呢总是在不断的出现，真的是要是时候考虑新的设计方案了。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两则科技新闻，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这下一件事情呢，是昨天在网络上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发生在杭州，一位父亲呢骑着电瓶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呢，电瓶车突然爆炸。那么这个情况呢，出现了以后呢，大家现在也很关注。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邀请了相关的嘉宾来就电瓶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发生爆炸，以及呢如何来看待这起爆炸的事故来进行相关的科学解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这则新闻是这两天发生在杭州的电瓶车爆燃事件。这起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家呢，在关注悲剧事件结果的同时，也在问一个起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辆正在行驶的电瓶车突然爆燃呢？根据呢媒体的报道，这辆电瓶车呢，很有可能是将原厂出厂的铅酸电池改为了锂电池。电池的更改会成为爆燃的诱因吗？接下来我们所有请到的是燃料电池工程师张琪。张琪你好。 玉龙好，大家好。 那么在你看来，电池的更改会成为这起事件所发生的诱因吗？ 我觉得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啊，这个可能不能称为这个诱因之一，应该是造成这个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说啊，从电池的角度说，这个铅酸电池和锂电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池，充放电特性也完全不同。那么你的电池的管理策略也完全不同，你不可能就是直接做一个更换，然后呢，完了就直接用了。那么即便都是锂电池，那么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品牌、不同厂家，它也有差异。那么它的这个电池管理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电池不能单独的卡，还要考虑这个三电的匹配，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电机、电控、电池三电的一个匹配。所以它如果是直接这么替换呢，肯定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说这个电池的这个改装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电动自行车啊，肯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安全规范。 嗯， 那么如果是这个车出厂设计的时候是铅酸电池，那么我相信这个正规的这个车厂是不会提供这种改装服务的。那么改装很可能就是一些小作坊甚至他自己改装，这样在改装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考虑，如果这个事儿属实的话，确实更换过电池的话，可能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 刚才呢，我们是提到呢，锂电池的爆炸很有可能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那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铅酸电池。铅酸电池会爆炸吗？ 铅酸电池属于水系电池，一般来说呢，它那个消防的安全性要好得多。但铅酸电池缺点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比较沉。另外呢，就是很多地方觉得这个铅是有害的，所以呢，现在在铅酸电池的使用上呢，就是不像锂电池这么鼓励。 那锂电池又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突然爆炸呢？ 其实锂电池爆炸的最主要原因啊，就是过热。那么造成过热的呢，我个人认为简单说就两个原因，一个是短路，一个是这个过充。短路呢，一般就分成外部短路和内部短路。外部短路呢，大概就是指比如说外边导线皮破了碰上了啊，就产生了外部短路。内部短路呢，就是那个电池的隔膜被一些东西刺破了，比如说锂酯钉啊，比如里边一些毛刺给它刺破了，就造成内部短路。然后呢，过充呢，其实就是电池充满了，然后多余的这个能量又充进去了，然后就造成它内部过热。另外呢，过充也可能造成短路，也就是说呢，在过充的过程中，它未必这个电池会发生危险，有可能过充完了，在使用过程中这个电池会发生危险。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大原因吧。 嗯，之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络上的视频啊，展示整个锂电池爆炸起火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我们看到电池呢会冒白烟， 接下来呢，这个白烟当中呢会突然闪起一束火，然后电池才爆炸。但这次呢，我们在新闻事件当中看到的视频呢，是这位父亲带着女儿在骑行的过程中，电瓶车突然爆炸，火光冲天。为什么在电瓶车上的锂电池爆炸的这个来势就如此凶猛？ 这个问题我还是想从两个方面说。一方面呢，有可能就是还是这个电池本身有质量问题，包括它这个管理的这个系统的设计有一些缺陷造成的。另一方面呢，其实我想谈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热管理还有这个系统的设计理念的问题。首先我认为啊，就是这个电池如果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短路，它后边的这个结果一般来说是不可控的。但是这个一个好的热管理系统呢，它虽然不能阻止这种热失控的发生和进行，但是呢，它能最大限度的赢得这个人的这个逃生时间，能最大限度的保障的人身安全。 嗯， 这是这个热管理系统的价值。那么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锂电池的燃烧过程中，它是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呢是这个热管理系统作用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电池哪怕它是燃烧，但是这个也是在热管理系统的控制之下燃烧，逼不得已的燃烧，但如果没有这套系统的控制，可能这个燃烧就是一个剧烈的爆炸。 对，就是这个相当于什么，就是已经着火了，但是我可能不能把火灭了，但是我能给人足够的一些逃生时间。 嗯， 这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最基本的设计理念，也就是说电池系统设计的时候这个安全底线的问题。 最近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锂电池爆炸起火的新闻，无论说是电瓶车还是说电动汽车，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对待锂电池起火这件事儿？ 我觉得首先说这件事上没有必要造成恐慌，然后呢，作为咱们老百姓哈，其实安全使用电池呢，可能也就能做的事儿，我想想，可能也就三件。第一件呢，就是从这个正规渠道购买正规产品， 嗯， 别贪便宜。然后呢，第二件事呢，就是按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使用产品，然后呢，按说明书进行保养，那个别嫌麻烦，该检测的时候要做检测，该维护的时候要做维护。第三个呢，就是别私自改装。我觉得这三件事做到了呢，基本上这个发生安全问题的这个概率呢，基本就能降到最低了。 好，非常感谢燃料电池工程师张琦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大家，再见。 互联网的发展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许多人的日常娱乐活动都在网上进行，但如果那些流量大的网站突然上不去了，那么就会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响。近日 B 站服务器突然宕机，随后 B 站崩了的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不仅如此，由于 B 站的巨大流量更是造成了整个互联网的连锁反应。正所谓 B 站宕机服务器连锁反应被热议，大型网站宕机的原因有哪些？大型网站对于服务器有哪些常人意想不到的管理方法呢？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突然下线的服务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个网站的宕机有关系。其实呢，世界上的网站千千万，天天都有出现宕机的情况。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说这个网站呢？那是因为这个网站啊，它宕机了，成为了大家呢共同去探讨的一个话题。这个网站叫什么呢？我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哔哩哔哩。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怪，是不是？我也觉得很怪。于是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把它称之为 B 站。 B 站呢，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啊，其实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人的学习啊，包括娱乐啊，都是在这个网站上来进行的。那么就在几天之前呢，晚上11点左右， B 站突然宕机了。什么叫宕机呢？就是这个网站上的好好的进不去了，或者说你看的视频呢突然播不了了。接下来呢，B 站崩了这个话题呢就成为了网络的一个热搜，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其实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话题。虽然说呢 B 站在几分钟之后啊，这个问题呢就得以解决，但是啊，这个话题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现在。我看最近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型的一家网站啊会宕机，以及呢它宕机背后成为一个全民去讨论的热点，其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呢？本期赵亮新闻深处，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徐老师晚上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说到 B 站，我看到您也是 B 站的用户是吧？ 是的，没错。 而且您的课程在上面大家还能看得到。 对，我团队的很多的这个学习的资料，包括一些学习的心得都发布在 B 站上。 所以今天我们来请您谈 B 站是非常合适的啊。作为用户，也是作为呢这个业内的老师，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刚才我说到这个世界上的网站千千万，其实要比千千万要多得多。 是， 每天包括咱俩此时此刻对话的时候一定会有网站宕机，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但就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像 B 站这种大体量的网站，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工程师，那么多的硬件，他们怎么也会宕机呢？ 其实啊，咱们先说宕机这件事啊， 嗯， 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澄清，就从技术人员的角度讲， 嗯， 一个网站会宕是必然的， 哦， 那就不可能不宕。那技术人员能做到的就是两件事儿，第一个，尽可能的降低宕的概率， 嗯， 那我们可以用一堆的技术来保证说，哎，它不容易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万一宕了，能够尽快的恢复 救回来。 对，所以实际上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比如说这些大型的网站，它仍然有一定的概率会去当。当然反过来，作为 B 站这样的网站，它为什么会去当，会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它当，那其实我们可以一点点去剖析它啊。那接下来这段剖析的内容啊，可能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吃晚饭的人就会造成不适啊，因为我要用饭店当案例啊。 哦， 饭店当案例。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个大型的网站啊看成一个饭店， 嗯， 大饭店。那什么叫宕？就是你访问不了它了。 嗯， 那你第一个去不了这个饭店，那就是去这个饭店的路如果断了， 嗯， 那你也访问不了。 交通管制了。 对，交通管制了，或者是这个路那个被挖断了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那这就是说，对于一个 B 站这样的网站来说，哎，连接 B 站的这个服务器的网络如果中断的话，对于用户来说它也是宕了。 嗯， 好了。假定网没断，那就你仍然能够很开心的走进饭店。 嗯， 走进饭店没桌了，没台了。 嗯，哦 啊，那这个你也吃不了饭，对吧？ 那走进饭店没桌的，对于网站意味着什么？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意味着这里面没有，相当于你到达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没有能力向你提供服务了。 哦， 对吧？没有能力向你提供服务，满了嘛？ 嗯， 没有能力提供服务，你也觉得是当了。 嗯， 这是第二个层面上。好了，你坐到桌上了。 嗯， 但是对不起。服务厨师太忙， 嗯， 没时间给你做菜，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觉得是当了， 嗯， 那对于一个网站来说，它就相当于说你确实已经进入到这个网站，打开这些页面了，但对不起，点不开视频， 嗯， 看不到你想要看的那些内容， 嗯， 对于用户感觉也是当了， 嗯， 所以其实对于 B 站这种情况来说，导致用户没有办法访问，实际上是非常多样的， 嗯， 那就那天晚上来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因为我使的是B 站的应用，不是使它的网站。 就宕机的那一刻，您也在用？ 宕机的那一刻，我正在用，而且我看到宕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嗯， 第一反应是我家的网坏了，而不是认为 B 站宕了。我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嗯， 后来发现我家网站上其他都是好的，上 B 站不好。哦，可能是 B 站宕了。 嗯， 但是即便如此，也有可能是哎，连 B 站的网络宕了，或者是 B 站的服务器撑不住了，还有就是后面 B 站放内容的那些服务器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有可能有问题。所以啊，到了今天，一个大型网站所涉及到的这个服务器是非常大量的，几百几千，这个量并不吓人。 嗯， 几百，像 B 站这种， 您说的几百几千是指几百台、几百 几千台 服务器、 几千台服务器、几万台服务器，这并不新鲜。像腾讯这样的体量的公司，应该是在百万量级。 百万量级的服务器， 百万量级的服务器，当然，腾讯不止一个业务，它有好多好多的业务，百万量级的服务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讲呢，这么复杂的服务器放在一起，向用户提供服务啊，出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从我们角度讲，叫做出问题是必然的。 嗯，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可能出在很多的环节，那么哪个环节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降低每一个环节出问题的这样的概率，这是技术人要做的。再就是万一宕了尽快恢复。这次 B 站呢，应该说它的响应还是让我满意的，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 您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自己让我满意？因为您作为一 个 专业 用 户啊，还是说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教师，您觉得这个反应还是不错的，这个速度很好。 哎，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那一刹那，我的第一反应，当我意识到 B站宕了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同情 B 站的技术人员，特别同情他的那个技术人员。为什么呀？ 你知道这个当了呀，这个技术人员的那一刹那有一种五雷灌顶的那种感觉，我天哪，天塌了。 你是体会过这种感觉吗？ 我因为我原来就是干过类似的这样的运维的工作的。那实际上当了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心理压力非常巨大的，因为你想有千千万万的用户在等着用你的东西啊， 嗯， 这时候你没有办法提供服务了，那尽快恢复。那么第二个就是，哎，我就看他大概多长时间，那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当我再去访问的时候，哎，我看我能行了， 嗯， 那我就说，嗯 ，B 站做的还不错，当了个十几二十分钟，至少这个时候我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通情达理的顾客， 嗯， 那我觉得，嗯，好了，我忍了，我觉得还不错， 嗯， 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您刚才提到说自己曾经也有过类似运维的这种经验，当时所做的事情也是和互联网有关系是吗？ 当时我们是做的电信网， 哦， 我们做的是那个短信， 那本质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 B 站的服务器是一回事吗？ 类似的，类似的，其实都是对于用户提供某种信息服务， 嗯，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讲，都是向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当然服务的具体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实际上都是对公众直接提供服务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提供的服务当了，公众是直接能知道的。 那当您就是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比如说，哎呀，我从事那工作当了，徐老师当机了， 嗯， 信息发不出去了， 嗯，对， 接下来您需要做什么工作？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去说啊，所有的真正已经投入到运营的这样的公司，一定针对各种场景都会有预案的。 嗯， 那么他的技术员会根据当前的这个情况，哎，到底是路断了呀，到底是你家里的这个台位不够啊，还是厨师忙不过来，根据不同的场景会有不同的预案。 嗯， 赶紧让那个预案能够运行起来，让它去起作用，来迅速的恢复这个相关的服务。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做运维可不是说遇到问题赶紧去解决这件事儿，而是在出现问题之前有大量的功课要去做，有大量的准备。 网上有个段子， 嗯， 说计算机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个，而且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重启。那么像网站出现了问题，是不是重启一下就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就是，嗯，确实在修电脑的时候啊， 对，重启能解决很多问题。 在修电脑的时候，我告诉我爸爸妈妈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哎，重启吧，咱不要试图去解决它了， 嗯， 但是其实真的做大型复杂系统，重启还真的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为什么？其实我们必须看一下我们对网络访问行为。 嗯， 请问当你发现一个网站down了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们家网络坏了，就是我跟您一样的反应。 嗯，然后你想干什么？ 然后我换一个其他的网站上， 然后你判断什么？但是实际上咱们再去说，就这个网站来说， 嗯， 你会做的第一反应实际上不是去看其他网 站。哦，我明白 您 的意思，是 刷 新。对， 刷新，因为你可能怀疑说，哎，赶紧，可能就是我的这一刹那断了。 对， 你刷新刷新。好，当我们把这个行为去拓展到千千万万用户的时候， 嗯， 你就会惊奇的发现， 嗯， 当网站down的时候，网站down之前如果它的流量是一万， 嗯， down了之后你会发现访问的流量会突发， 嗯， 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在点刷新。 对 啊， 而如果你导致你网站down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网站处理不过来了， 嗯， 那你就会惊奇的发现，因为它重试导致了更大流量， 嗯， 更起不来， 嗯，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网站的这个异常的这种处置方案之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应对突发流量。 嗯， 这个突发流量来到底该怎么去办？一定要提前做好预案。 嗯， 那带宽不足怎么办？服务器不足怎么办？存储不足怎么办？那各种各样的设施都要有相应的这种预案，到时候赶紧拿过来去用。 嗯，一般来说，这个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面对您刚才说的几种情况，比如说要是带宽不够了，流量不够了，怎么办？ 带宽不够，两种做法。第一个就是，如果我现有的物理资源是够的，就是光纤的数量本身是够的，但是我买的带宽量不够，那特别简单，赶紧联系给我的提供带宽的供应商，比如说各个运营商，赶紧把我的这个接口，把这个水龙头的拧得更宽一点， 再给我加50块钱的， 就类似这种感觉啊。这是一块， 嗯，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极致场景，就是你所在的这个机房啊， 嗯， 真的就这么大带宽了， 嗯， 它就物理上就这么大了，没办法，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预案就必须说，在这种极致的情况下，有没有备用机房？ 哦， 那你把一部分的流量甩到备用机房上去做处理， 嗯， 那这里面就又涉及到一个更加敏感的事情，更加敏感的事情就是，从哪块开始甩？ 嗯， 那么有的是在这个机房内部可以做分流，但有的就是要在机房前面做分流。这里面有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技术啊，就是我们看啊，我们访问比如说哔哩哔哩， 嗯， 3w.bilibili.com，对吗？其实我们管这叫域名， 嗯， 而真正这个域名 到底是由哪个机房提供服务啊？是由这个一个叫 DNS 域名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嗯， 来告诉这个我们家里的这个浏览器到底具体要访问到哪台服务器。 哦，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技巧，怎么办呢？就是在域名服务器上啊，为相同的域名可以配置多个或者配置不同的 IP 地址，配置不同的这样的机房的地址。这样的好处是有一批用户看了这个域名，哎，去了那个机房， 嗯， 有一批用户看了域名去了另一个机房。但是这个故事讲完了之后，很多的听众就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了，哪个问题？这就意味着不同的用户访问的是不同的机房吧？ 对啊。 但是我们可要看到相同的内容吧？ 对啊。 这就要求技术人员还得开发一个技术， 嗯， 能够在多个机房去同步这些内容。 对。 这就意味着说，一个技术人员想要解决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技术问题，但对不起，他引入了一个更复杂的技术问题。但是没办法， 就是，对，这个我为什么要笑呢？我就觉得这就是没办法。 对， 就是我们往往会从一个问题入手，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然后用两个问题解决第三个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结果接下来就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我想问一下您的感受，您也是当年啊，就也经历过就是被人半夜叫醒来去解决机房宕机的问题。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硬件技术的进步，今天在您看来，发生这种网站大型网站宕机的几率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这么说啊，首先今天技术确实在高速发展， 嗯， 那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一台服务器可能有80%的概率， 嗯， 会出故障，嗯，那现在降到了这个60%， 嗯， 哎呦，那重说啊，原来可能有10%的概率出故障，这概率太高了，原来可能有10%的概率出故障，嗯，那现在技术的 您怕他们说不吉祥是吧？ 对对对，那现在只有5%。 嗯， 但是原来一台服务器就能够满足用户需求，但对不起，现在你需要10台。 嗯， 原来是1×10%，对吧？ 对， 是这么大的一个概率， 嗯， 现在不是， 嗯， 现在需要10台，10×5%，比原来还要大。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感觉啊，虽然技术在发展，每一个单独的节点的可用性提升了， 嗯， 啊，就是当的概率下降了，但是因为提供一个服务所需要的节点越来越多了， 嗯， 反倒从用户的角度讲，并没有跟原来有太大的改变。 嗯，那话说回来，就是当一个网站宕机，对于这个网站本身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哎呀，你这个小破站技术不过关呢，怎么会宕机呢？或者说，哎呀，你是不是在流量上花的钱有点少啊？比如说某网站，对吧，有明星一结婚就宕机，一离婚就宕机，一出轨就宕机，我也不用说是谁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说明这些网站本身他们的技术还不够过硬？ 其实技术是一个层面， 嗯， 但是换一个角度呢，确实也有，我这个地方必须帮着技术人员说一句话，其实这个不完全赖技术， 嗯， 为什么？我们稍微说一个事儿，就是说一个网站啊，它正常情况下它会做流量的分析，比如说我预测呀， 嗯， 8点的时候会有10万人来， 嗯， 这个因为他怎么预测呢？他根据往天的历史数据可以做这个分析，正常情况到这8点10万人，他只要在这个8点的时候买服务10万人的这样的带宽就够了，对吧？ 嗯， 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某人发布了一个结婚或离婚的消息，一下涌进了100万人， 嗯， 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嗯， 鬼知道他那个时候会宣布啊，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嗯， 其实技术人员没有办法提前做出预判的， 嗯， 但是这个时候对不起，你就租了10万人的带宽，来了100万人，必然会挤在那儿，必然会有踩踏事件，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单纯来技术不赖， 你这个踩踏事件我要注明一下， 嗯， 这是比喻啊，打着引号的，啊，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就是网络上的踩踏事件我们称为网络拥堵， 嗯， 啊，其实是相同的一个单词，只不过这是发生在网络事情上的。 对， 嗯， 好，那我们再来说，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像 B 站或者什么腾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大网站，他们的这些机房都是独立建设的。据我了解，有一些网站他们会把自己的数据放在各种云，比如说世界知名的 AWS， 嗯， 亚马逊的这个云，在这种云上是不是很有可能会降低啊宕机的几率？有这个说法吗？ 我们一点点去分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使用公有云能够降低这个网站宕机的概率，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这个主要是跟用户自己维护自己服务器相比，因为不管怎么样， 嗯， 亚马逊呢，阿里啊，腾讯呢，他 他们所提供的这个云啊，他们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运维人员的这种支撑， 嗯， 从预案到技术上都更为的成熟， 嗯， 肯定比我们自己去管理服务器有更好的这样能力， 对， 所以相比于个人确实可能有所提升， 嗯， 但这句话的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意味着，当越来越多的云把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自己的网站放在这种公有云上啊， 嗯， 万一这个公有云出了问题， 嗯， 影响将是巨大的， 对， 而刚才我还讲到了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事情，就是当是必然的， 嗯， 当是必然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去年啊什么时候，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云宕机的时候，实际上影响的是相当巨大，大量的网站宕机， 嗯， 但即便如此，我们必须要去说，在某种层面上，或者说对于相当的网站来说，它是做过这个核算的， 嗯， 它自己运维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去高于公有云的，这就是为什么走到这两年，公有云确实业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网站主的认可。 嗯， 那么虽然说可能它的疑点当了，那可能影响很巨大，但同时它跟它自己做运维相比，确实还有所提升。 嗯，所以在您看来，未来大家通通去上公有云，这是一个大趋势。 是的，是的，嗯。不管怎么样，尤其是对于小型的企业，其实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自建私有云也是一种方案， 嗯， 但是对于小型的这种网站主来说，用公有云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嗯，我们再来说一些极端的情况。 嗯， 这个极端情况就是指大家遇到一些全民都要参与的事件，然后这些事件必须要在某些网站上完成，比如说前几年很火的双十一购物， 嗯， 啊，大家要去到网站上去购物，那一瞬间集体下单。然后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买火车票。 嗯， 我记得呢，到12306这个网站刚刚开始啊问世的时候，的确是出现过宕机的情况，大家都进不去了。哎，但是这两年我发现好像这种报道就没有了。我们每年买火车票，只要有票，你都能买得到，网站不会成为一个阻碍。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必须要说， 嗯， 确实刚才讲了，技术在发展。 嗯， 那么原来可能。处理比如说随便举啊10万这个流量在技术上确实已经很难了。 嗯， 那这两年技术的发展是我们已经可以很自如的处理50万了。 嗯， 那自然当这个流量提升了，我们能处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必要去说，其实在某种层面上前几年处理不了的原因呢， 嗯， 也在于它没有很好的去估计出来啊，在那一时刻到底有多少人来。 嗯， 比如说他可能估计说平常有10个人来，那这个时候满打满算100人， 嗯， 结果啊来了500人， 嗯， 那这个为什么没有预测对呢？没有历史数据， 嗯 啊，那这两年呢，随着它有大量的这样的经验，大家开始对这个流量的预测越来越精准，那么越来越准确。比如说，确实500人，那我能预出来是500人，那我之前就预留出来700的量总可以了吧？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也确实是叫做什么呢？第一个技术成熟，第二个预案或者说预测。都更为的精准了，所以在这些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大型的网站，在去越来越多的次、多次的去面对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它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嗯， 不只是技术成熟，还包括相关的这种预案的成熟、预测能力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网站它真的想要提供一个非常高的可用性的时候， 嗯， 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还包括这种商务问题。因为确实你要预测一个很高的流量，你就得要花那个钱呢。 嗯， 所以它还是个商务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实时和管理的问题，能不能预测对？ 嗯， 我到底看哪些关键的指标？哪些指标会成为我最难的？比如说，对于12306来说，最难的肯定是购票那一刹那的这个地方，因为12306跟淘宝还不太一样哦。12306对这个余票的额度是一个强要求、强一致性的， 嗯， 它标准余票数量必须是准确的。 对，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淘宝看这个买的货品剩下那个余量啊，嗯，稍微差点也就差点， 就哪怕说进了购物车发现买单的时候没了，哎，无所谓。 对，它跟票真的不太一样。 对。 所以就这么一点点的用户的期许上的不同，就会导致后面所使用的技术有非常大的差异。 嗯， 有的时候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这样的性能，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难以想象的。 嗯， 啊， 接下来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的场景，这个场景呢会发生在未来，一定会到来，那就是自动驾驶。 嗯， 我们知道自动驾驶呢是要和云计算，是要和物联网是强强绑定的，甚至呢，现在大家也提出了分布式计算，比如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数据都 拿到一个公有云里面进行计算，那太危险了，而且来回传输的这个速度呢也不能够保证。可能我们会在某一条道路上，我来连接一些落地的服务器，这辆车呢开过这个道路的时候呢，我就通过这个路面的服务器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数据的交换或者说运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出现了像我们今天提到的 B 站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带来的问题可是真的会出人命的。就这些问题，技术人员包括科学家们有没有想过怎么来去解决？ 首先啊，其实所有的今天我们所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在自动驾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点。比如说，那我如果是想把数据都放在云端处理，可能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时延的问题。 对， 因为对于公路交通，它需要一个更加实时的控制，传到云端显然不可以，所以提出了边缘计算。我们把很多的这种计算和分析放到边缘上，但即便是边缘，对于这种高速行驶的车的话，它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合适。所以现在说自动驾驶要车路协同，车能够更便捷的与最近的路进行协同，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实际上无人驾驶还有最后的一关，就是最终车还要自主的能完成很多的计算。 嗯， 那么如果车内的计算设备还会再出问题，那么它还有相应的这样的技术的机制来保证，能够以最基本的方式来去保证行人的安全。比如说当他发现某些关键的组件出现问题了时候，他会自动的靠边停车，退出驾驶，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对于安全提出极高要求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为了保障它的安全，它一定不是简单的在某一个层面的做的事情，而是全层面的。现在我们称之为原生的安全和原生的高可用。那来从它的设计的最基础就要去考虑安全，因为刚才我讲到了说车要做，车做够了吗？不够，车内还有芯片。那在芯片这个层面又再怎么保证安全，保证可用性？每一个层级的技术人员，他们需要互相的协同，让他们所有人来保证他们的技术方案能够互相协同，最终才能够交付给用户一个完整的安全的解决方案。这又涉及到另外一块，这就是今天在做智能驾驶，在做无人车这个领域，它不是单纯的某一个领域的研究者在去努力的，是整个这一个所有的全行业的所有人协同，才最终能给我们带来这个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 听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不能把保压在一个地方，要各处都要上保险。 是的， 然后彼此这个保险之间还能够互相关联。我上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下一个环节顶上，这样才能够保证说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安全。 是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各个大型网站的服务器。我上网搜了一些资料啊，真的是惊掉了我的下巴。首先，这个服务器放的地方让我们想不到。第二呢，是这个服务器的体量之大、数量之多、占地面积之大，也超出我们的想象。第三呢，是每年在服务器上花的钱。哎呦，这都是天文数字，我都没想到会花那么多的钱。我来举几个例子啊，大家知道呢，在贵州有很多的大型公司的服务器都放在了贵州，比如说像苹果的中国的这个服务器就放在了贵州， 对， 而且呢，据说是建在山里面啊，这是在贵州。还有呢，像在杭州呢，阿里的这个服务器呢，据说是建在千岛湖的边上，而且用这个湖水来给它进行冷却。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家大的互联网公司微软。微软这就厉害了，刚才我们说服务器有放在山里的，有放在这个湖里的，然后微软呢是直接放在了海里，据说他们就把服务器沉到海里面去了。 对的，水中海中数据中心。 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选择，这样能省多少钱，或者说会不会遇到其他潜在的麻烦？ 首先我们继续讲啊，就是说对于一个服务器来说，它最大的成本在哪？第一个硬件没什么可说的，买这个硬件， 买电脑嘛。 对，但是这个属于一次性成本，买这一次。但是对于这个一个互联网公司来，一个最大的运营的成本，就日常的支出，就是电费。所以他花了所有的，刚才你讲的所有这个案例里面，他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降低电费。那电费干嘛？空调费用。那么比如说刚才说放在山里，为啥山里？山洞里凉快。为啥放在湖边用湖水来冷凝？湖水本身就是冷水，用这个冷凝水带走服务器的热量。那包括刚才去讲的这个微软也一样。微软把这个数据中心沉到了海底，海底也是非常冷的。那同时呢，当然 微软还做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它用这个海水的这个各层的压力差呀，在帮这个服务器供电， 嗯， 来进一步的降低电费， 嗯。 那么实际上它反过来，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非常多的大型的 IT 公司都非常热衷于投身这个新能源， 嗯， 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他们也希望用这种更加廉价的能源来降低服务器的成本， 嗯。 所以今天对于这个数据中心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如何的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 嗯 啊，在提供相同的处理能力下，能耗越低就是越优质的数据中心。现在数据中心的评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嗯，那未来呢？随着咱们这个使用互联网的场景更加的广泛， 嗯， 那是不是对于服务器所放置的地方，包括它的节能降耗，会提出更加高的要求？我看到网上说，像 Facebook、脸书啊，服务器都放到了北极，都直接扎到冰雪之地去了。是不是将来以后大家都会把服务器往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放？ 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方向，它是可以用来用冰天雪地来做环境降温的。 嗯， 同时实际上现在还有这个放在沙漠里用这个风来做降温的。嗯，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它降低服务器成本，它不只是一个层面的事儿。你光说能放在海里，但是海水能帮我降低这个冷凝的费用， 漏水了怎么办？ 对，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服务器做防水的处置要更高。 嗯， 那放在贵州，当然贵州确实山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贵州的山里有非常大的好处是，它虽然温度低，但同时湿度也不高。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会因为更高的湿度而付出更多的排湿的这种成本。但是实际上我们意识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对服务器放在这样极端的这样的场景之中的话，那对服务器硬件的设计也有要求。 嗯， 那硬件的设计、芯片的设计、整机的整个架构的设计都有影响。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它不可能是一个某一个环节的这种优化，说就降低电费，不是。那硬件上也得配合，那么环境上也得配合，供电上也得配合，网络也得配合。所以实际上未来的服务器它会更加的耐用，这是一条。第二个，更加的节能，啊，这是两个非常主流的技术走向。 嗯，今天呢和徐老师的对话也让我了解到，看来我们每天所使用的各种网络产品背后是有很多呢默默无闻辛勤付出的工程师，他们在每天在工作，然后在奉献。当然了，即便是如此，可能也免不了一个网站宕机的命运。就像您说的，没有，世上没有不当的网站，只不过大家工作的目的就是降低它宕机的概率，以及宕了以后赶紧醒过来，看谁醒得快，这个也是工程师们在追求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徐鹏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徐老师。 我想还想谢谢一下在运维一线的同事们。 是不是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是的，是的，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想对他们说什么？ 兄弟辛苦了。 嗯，不容易，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啊。此刻依然还在工作当中的，或者正在路上啊，行走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我们都要把这句辛苦了送给大家，大家都不容易啊，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开始征战新的一天，照亮新闻深处，明天见，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交给他吧，自然。 像植物放在哪放在哪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now There's no good, never bad now 天真的像动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